迎大家收看《他们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Mimi 刘敏庄。今天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1981年播出的《岛的故事》。顾名思义，《岛的故事》就是讲紧发生在香港不同小岛上面的故事。其实香港这个地方真的挺可爱的，最快只要大半个钟头，你就可以由一个繁嚣的城市去到另外一个很宁静的小岛，体验一下小岛的淳朴风情。我自己呢间唔中都会去小岛嗰度行下嘅。不过今集岛的故事呢个地方呢，我就完全未去过啦。佢就係东平洲啦。我记得有派前辈曾经讲过啊，佢哋呢好鍾意喺东平洲拍古装片㗎喎。滩嗰度嘅地形够特别啦，有好多外形独特嘅岩石喎。不过呢，早喺几十年前呢，东平洲原来係一个偷渡人潮上岸嘅热点嚟㗎。 当今之势，能够同天山神女过翻三招两胜，我怕只系得我黑白相怪啦。 天外有天，人上有人，世事嘅嘢好难讲嘅。 八兄何出此言呢？ 作为嘅生死之交，今日可能反目成仇，何况系关系到机缘巧合嘅功夫境界呢 ？Cut。OK， 你又拍得好好啊？点啊，大编剧，你觉得点啊？ 冇乜点啊，啲台词都唔系我写嘅， 所以我要问你啦。 你都话好啦，冇问题嘅。 系啦，一阵上到东平洲拍江流嗰场戏，你同我执执对白。 好。 问你佢哋几时捉到噶？ 哦，佢哋寻晚上岸嘅，今朝一早咧，我哋就喺啲烂屋嗰度捉到佢啦，个个仲瞓到攰攰声添。 咁佢哋喺边度嚟噶？ 哦，对面大鹏湾下沙啊嘛，好近嘅啫。 近嘅都要好辛苦先嚟得到噶。 我哋捉佢够辛苦啦。 你哋边位系负责人啊？ 我系。咩事啊，沙姐？ 你哋有几多人嚟啊？ 啊，十二个。 喺度住几耐啊？ 啊，两日啫。 麻烦你通知你班手足听，呢排呢度好多人士喺度上岸，叫佢哋唔好接济佢哋，唔系斩夜空飞。 得啦，沙姐，唔该。 敢唔敢嚟李士多问你攞嘢食噶？ 梗系咁啦，佢哋都唔知几大胆嘅，成鬼日啦都落嚟攞嘢食噶。我哋用扫把拍佢啊，佢哋都唔走噶。你知啦，沙展知道啊，唔中意噶嘛，而且犯法添噶。 阿叔啊，东平洲总共有几多人住啊？ 哦，平民有五个，差佬就有六个，翻鬼佬兵咧十二个，系咁多人噶啦。 哦買一箱汽水請佢飲仲有剩喎。 啊，咁又唔係喎，一到禮拜六禮拜啊，幾百人嚟噶。 幾百人，你咪仲揾多啲。 唉，你唔知啦，而家嗰啲人啊，有啲人啊買埋嘢嚟呢度賣，一人賺啲，賺得幾多啊？係嘛？嚟汽水嚟。 呢度六罐，喂，你哋十幾人喎，六罐我睇唔夠啩？ 幾錢啊？ 唉，得啦得啦，你哋個個買嘢行行都係入公數噶咯。 冇，我自己俾呢啲。 嚇，我哋真係傻。電影公司拍戲啊，好發噶嘛，你使乜同事頭慳啲噶？嗱，先生，喂， 你唔好话阿叔多事啊！我睇你买啲嘢系咪俾人蛇噶？ 阿叔啊，有冇电筒借住支我先啊？ 嗰啲人蛇咧就硬系唔抵可怜嘅，佢当嗰个香港咧真系天堂咁样，个个咁搏命游水落嚟，我都唔知佢哋为乜。 我出去睇睇。 哥，你小心啲喎。 哦。先生，呢度啊。唔该，唔该，先生。佢系我妹阿娟啊。 唔该晒，多谢晒先生。 阿妹啊，有嘢食啊。 先生，多謝。 我嚟幫你啊。 唔該，先生。 你哋慢慢食啊！我個龍一次過食咁多，會死人噶。 嗯。 咁你两兄妹有咩人喺香港？ 有阿叔同阿叔啊。 搬嚟个石头嚟接我哋噶，当我哋等咗三日啦，都仲未见嚟。 东平洲四面都系水，出出入入都要验身份证。咁你阿叔知唔知你哋会嚟啊？ 上个棚我哋一瞬应该就通知过佢噶啦，不过我哋又冇提到日子。 咁你想我点帮你哋啊？ 先生，我求下你，求你帮我哋一个忙啦。 系咯，同我哋通知阿叔，叫佢揾架船嚟接我哋去香港啊！依个系佢地址。依个系我阿叔屋企电话，佢而家应该喺屋企嘅。 呢度冇电话，听日我一到大埔坳，我就会即刻打电话俾你阿叔噶啦。 哦。 不过呢轮水警及得好严，快艇都好难走得甩嘅。 如果系咁，我哋唯有靠自己游水去香港。 系啊， 喺呢度游水去香港。 吓， 咁你不如翻乡下，仲有希望。 黄沙子，唔该你行快两步啊！ 喂，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冇，头先我哋去洲头嗰度抽人蛇嚟啫嘛， 一共抽到几多个？ 我哋今朝早已经捉到五六个啦，有男有女添。 沙子啊，你嗱， 導演啊，我有啲事你一離開先。你哋匿好啲啊！差佬守得好嚴啊！喂， 阿周，出嚟！ 我哋， 喂，你身着咩件衫？ 喂，出嚟，出嚟！ 你放心啦，我下昼一上船，我就会打电话俾你叔噶啦。 先生，你再嚟嘅时候，可唔可以带多啲食物同埋水俾我哋啊？ 我哋就三个人一齐嚟噶。 五个？ 先生，呢、這个戒指系我妈俾我嚟防身噶，你攞去啦。 系咯，你攞去啦，先生。 你哋系咪唔相信我帮你打电话？ 唔系啊，先生，我哋唔系咁嘅意思啊。只戒指算得系乜嘢？你咁帮我哋，当我哋送俾你咁解咋？ 傻啦！你留翻佢，第日会有用嘅。我走啦，转头我会攞啲嘢俾你食噶，吓、哦啊、你小心啲。 唔该你，先生。 咁多人都可以出得嚟，你哋都会。 蚊個人啊嘛，咁咪總共十二人咪二百四，你住咗兩人咪四百八啦。嗱，仲有呢啲啊雞蛋啊公仔麵汽水啤酒，垃垃雜雜咧就150啊，三個二，咁你兩單計埋咪632蚊咯，啱㗎我哋。 得啦，張伯，哦，你同我助手講。 哦，係啊係啊，嗱，呢條數咧就632蚊，我哋好老實㗎。啊，仲有你有個夥計咧嚟親買嘢，自己俾錢，我冇計埋落去㗎。 係邊個啊？ 喂，电话公司啊，我想你帮我 check 个电话。条线几时 cut 噶？ 唔係派元氣走咗啦咩？乜你仲喺度嘅？ 冇，呢度水咁清，唔游嘥咗啊！所以我约埋两个朋友再嚟过啫。沙展啊，佢几时捉到嘅？ 哦，一个钟头前啫嘛。 沙展，我可唔可以问佢啲嘢？ 你想问咩啊？ 冇，我想问佢攞啲资料啫。 你想知道咩资料？我话俾你知。吓？ 啊？ 查啦。 今日的东平洲仍然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外景场地，一部又一部的戏继续在岛上拍摄，人生的戏剧又会不会继续上演呢？没人会知道，大家也不想知道。 你唔好话阿叔多事啊！我睇你买啲嘢系咪俾人蛇噶？ 阿叔啊，有冇电筒借住支我先？ 嗰啲人蛇咧就硬系唔抵可怜嘅，佢当嗰个香港咧真系天堂咁样，个个搏命游水落嚟，我都唔知佢哋为乜。 五十年代尾，中国内地发生咗唔少天灾人祸，造成全国性嘅大饥荒。由嗰阵时开始，广东一带嘅地区越嚟越多人偷渡嚟香港。而东平洲作为香港最东面嘅一个小岛，佢嘅地理位置同内地非常之接近，所以六七十年代偷渡潮嘅高峰期，东平洲成为咗其中一个最热门嘅登陆点。 啊嗱，而家嘅东平洲就包围啦，三重身份啊，世界地质公园啦。咁啊，同埋呢個郊野公園啦，同埋呢個海岸公園都有去份。咁啊，而東平洲嚟講咧，就最為人熟悉就有一個地標啦，就是、間流石啦，或者叫間古流啊。咁呢個咧就係睇日出啊，都唔錯嘅去嗰度嚇。咁啊，仲有就係東平洲咧，咁啊就係嗰啲村屋啊，咁啊就係比較特色啲嘅，就是、用一啲千層石搭出嚟嘅。咁啊，有啲冇維修咧，就好多冧咗噶啦嚇。 而家東平洲的原居民大部分已經搬咗出去市區嘅啦。不過一些原居民咧，喺星期六、星期日或者係公眾假期都會翻去東平洲做下生意咁嘅。如果真的要去東平洲嘅話就要星期六日或者係假期早啲起身啦，因為咧來回的船程都接近四個鐘嘅。但是為咗咁靚嘅環境，冇計啦。继续同大家重温一下1981年播出的《岛的故事》， 在呢十集的单元故事里面，我们除了会见到一些比较少人去的岛之外，作为香港最大的一个岛聚大屿山，当然都榜上有名了。现在我们去大屿山的机会真的非常多的，搭飞机离开香港又要去大屿山，去主题公园又要去大屿山，连去欧力买嘢都要去大屿山的。当然大屿山还有很多名胜古迹，是一家大小去游山玩水的好地方的。不过在30年前要去大屿山就要长途跋涉得多了，哪似得现在我们可以坐地铁啊，揸车咻一声就去到那么方便啊。 更加老话上次打大风啊，成个木栏吹烂咗，啲木冲晒出海喎。 系我都教啦，800几年冻喺山嗰度，又高又醒目噶嘛。突然间打咗喺水上面，扎住晒翻来香港，一世英年正壮啦。 你都神神地，树又点同人呢？ 你试下等下浸落水度，浸耐啲拎翻上嚟啲巢皮啊。人要面，树要皮，啲皮咁样俾人浸翻，我实走佬。 黐线嘅，丢啲木成4-5千蚊条。你有冇咁高薪噶？ 我上次啊，飛姐轉咗只腳，安條鋼條都要5000几蚊啦。 搞错仲想去爬凤凰山？ 如果我唔系西人做当啊，我冇沉咁快啊！ 佛语以心为宗，以无门为法门。譬如眼不能自见。耳不能自听，心不能自明，所以无暇守住，故云无门为也。教外别传， 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无需以戒定慧自度，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以度人。所谓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 阿弥陀佛。 钟鼓齐鸣的声音，你们听得见；双掌齐拍的声音，你们听得见。但是，你们又可不可以听到一只手掌的声音呢？用一只手去弹琴发出的是琴声，用一只手打水的是水声，用一只手捉住一抽蝉是蝉声，一只手掩住只耳仔是风声。 你知唔知啊？如果啲人十年唔食鱼啊，啲鱼越嚟越多，啲海水越嚟越涨，嗰阵时浸死晒我哋啦！ 黐线啊！你哋啊咁中意钓鱼捉蟹啊，第世实做鱼虾蟹啫。 听我游水咁叻，但系做虾兵蟹将咪啱晒咯。 大悲觀世音菩薩，保佑我嘅孫仔出入平安，快速長大，聽教聽話，保佑家人平安樂。 咗，你会唔会做和尚？ 我做咁多阴质事，食斋都补唔翻啦。 我老咗咧，就会一个人住喺间旧屋度，养好多猫，买好多鱼俾佢哋食，同埋我自己食啫。 我见我拜公啊，佢喉咙长年发炎嘅，食嘢嘅时候咧要掹松啲颈嚟先啃得落，真系揸颈就命。 我老咗啊，可能好丑样噶啦，啲皱纹多到啊，可以夹死乌蝇。 都 好多 嘢， 哇！點解唔使擔心嘅？ 係啊，我做生意啊，呃貴咗我幾多錢咧？所以而家啲嘢都好靚嘅，希望佢靚啦，等我攞翻呢筆錢都好啊嘛，又係啊。做 咩？ 誒， 你隻眼做咩啊？ 係， 我一隻睇唔到啊，得一隻睇到嘅咋？你啊嗱，靈珠蓋仲睇到係嘛？ 誒， 好心你唔好咁慳啊，去睇下醫生吧啦。風吹雞蛋殼啊，財散人安樂嘅啫。 唉，積翻啲陰德，來世咧收個男身，都係做男人好啊。 係啊，好心你啦，你今世都未做完，又講來世。 唉呀，今日唔好望聽日，今世唔好望來世啊嘛。 係啊，喂，我個孫講起嚟咧，佢好趣致㗎，又肥又白，喊起嚟嗰把聲仲好聽。 我睇你啊，仲有二三十年命。 啊，你識睇相嘅咩？ 你成個鼠形。你日頭出世，夜晚出世啊！ 我咪夜晚咯， 咪即係揾到食咯。 係。 嗰幾個婆成日嚟拜神都係想發達，真係解極都唔明。各位有咩事呢？ 我哋今晚上鳳凰山，唔知可唔可以喺呢度 歇下腳係嘛？好， 好啊！ 你哋第幾次上鳳凰山？ 第一次啫，師傅。 你唔使咁拘束嘅，隨便得啦。你哋好中意爬山嘅咩？ 成個禮拜先得一日係自己嘅，嚟三門啫嘛。 一個人無慮無煩，就自然會悶噶啦。啊，你條腰帶得幾好用噶。不過你哋上天梯彎身借力嗰陣時咧，嗰條扣咧隨時會甩噶，你哋要小心就好。 師傅，你點知噶？ 哦，呢度咧時時都好多山客嚟上山，我亦見過唔少啲爬山工具。我亦同好多啲後生仔女傾過，我自己啊時時都有上鳳凰山。 師傅啊，你睇我有冇圍巾，可唔可以出家？ 你啊咁反狗，實唔得啫。 人哋話死咗可以輪回，我先走去攣車啫嘛。 後生仔就係咁噶啦，哪吒到頭來又唔係削骨還父、削肉還母，一個人要睇通透啲先得嘅。 通透啲，點樣通透法？好多嘢我都唔明。嗱，好似啲火喺度嚟，我又唔知啊。 你話俾我聽，啲火去咗邊，我就會話俾你聽，啲火喺邊度嚟嘅啦。不如你哋去唞下先啦，一陣要上山噶。你哋早啲休息啦，今晚有星，聽朝或者會睇到日出嘅。跟呢個阿嬸去休息啦，啊！我哋咧就四點鐘啊做早課，你哋上山都差唔多噶啦。 唔該。 阿彌陀佛。 請喺度。 Amen. 一個人要看通透一點才行。 通透一點？怎樣通透法？很多事我都不明 白。佛子的師傅叫幾位年輕人看事要看得通透一點，的而且確每個人都有年輕過的時間，但是未必人人年輕的時候都知道自己的人生方向是怎樣的。有時我覺得年輕人是要有一些不知道自己想怎樣，或者是有些迷惘啊 hea 的特質，跌跌撞撞體驗一下人生，可能這樣就叫做青春啦。 現在登鳳凰山就比較應該簡單一點，因為就交通方便了，就上到去鳳凰山頂，政府又整了一些避風的地方，以前什麼都沒有，所以人呢好像我們都是的，譬如上去鳳凰山看日出呢，多數都躲了去寶蓮寺，就在那個在那些艇那裡就睡得覺，差不多四點鐘就嗱聲上山嘅。 鳳凰山作為全香港第二高的山峰，亦都係觀賞日出的熱門勝地。啊，睇嚟我遲啲等個女大少少都要組團同我啲屋企人同朋友一起上下鳳凰山睇下日出先得啦。